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卖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京华忆前尘》一书是50后的文学教授陆欣回忆自己在北京生活与成长的一本书。本书收录了优美散文148篇，从胡同古巷到烤肉炸酱面，再到大师启功张中行以及诗词歌赋，优美的文字展现了旧时北京的历史风貌和古都气息。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去感受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为您推荐一本关于咱们北京的书，叫做《京华忆前尘》。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陆欣老师，欢迎陆老师。 谢谢，我是陆欣，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小站。 说到了陆欣老师，刚刚他自己介绍了一下哈，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但是其实陆欣老师还有一个身份，他呢是国学大师，也是著名的文献语言学家，曾经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宗达陆老先生的孙子。那其实说到了陆宗达陆老先生呢，必须要聊一聊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呢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同时也是著名的语言文学家黄侃。说到了黄侃老先生，必须要再聊一聊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呢是章太炎。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当中一定听过了他的《博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哈，所以是非常有家学的一位老师。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是陆欣老师他新出的一部作品，叫做《京华忆前尘》。这本书的书名其实就代表了这本书的主旨。京是北京的京，华是中华的华，忆是回忆的忆，前尘，尘呢是尘土飞扬的尘哈。先问问陆老师吧，怎么想到起这样一个题目写这样一本书？ 我们家在北京呢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据老人说是从乾隆时代就到了北京。他的老家呢应该是在浙江的慈溪，就是我们家最早先的祖先。既然在北京呢生活了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渊源呢是很了解的。那么到了我这一代，由于家里的熏陶，由于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对北京这座城市呢是非常的爱，而且这个爱呢是凝聚了有一种古老的情怀，因此呢我就很想写这么一部书。 嗯，京华忆前尘这个名字也挺特别的。 京华当然这个很简单，就是讲的是北京嘛。前尘呢其实是一个成语，前尘梦影，前尘就是它我们所说的这个尘土。其实呢尘土这个词呢过去说红尘滚滚嘛，红尘呢其实就代表这个世间，梦影嘛是说还徘徊在你心头的过去的往事，前尘梦影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嗯，所以您在这本书一开篇就是自己提了一句话，黄昏灯火晚风思绪， 就是说我们讲京华忆前尘，因此呢我刚才强调了一个是忆前尘，什么时候可能你的回忆是比较充沛呢，应该是在黄昏。而黄昏的灯火呢有一种呢好像是召唤你归来的意思，有一种呢从远方来的召唤你，有一种归来的心态。从这几个方面呢我写了这么一句话。 嗯，我其实挺想先问问陆老先生的，应该说您小时候在北京长大，那您小时候对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忆，胡同是什么样的回忆？ 我对北京的回忆呢当然有很多种，胡同啊人呢等等，但是我这里呢我首先我是想呢说一个，就是什么是北京人，特别是老北京人。那什么是老北京人呢？北京人是豪爽热情，不大算计，能说善侃，见多识广，好面子，爱吹牛，嘴有点损。 哦，这才是北京人的形象。 这是北京人的一个具体的 形象。 嗯、 那么我接着我给你举点例子来说， 嗯、 比如什么叫北京人好面子？这个面子是北京的一个很大特点。 嗯、 也就是说啊，你当众不能给他摘面子，摘着面子他要跟你玩命。如果你给他面子留足了，那么哪怕他吃点亏都乐意。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体现在请客吃饭上。比如说我要北京人，我请你吃饭啊，我得要一桌子菜。所以我吃完啊，你不是北京人，你看，哎呦，这多浪费啊！还剩下几个菜，我拼命吃，拼命吃，把它吃干净了。他一看你把它给吃干净了，马上跟服务员说：“再上仨菜。”为什么呢？不剩下不叫够，你不剩下，这叫你没给我面子。真剩下吃不了了，那你这不是浪费了吗？但是不可能说我提着饭盒往家提着，当北京爷没有这样的。 北京城以前的北京爷就是这种做派哈。 还没有完，那么东西也不能剩着，所以过去有一种叫什么叫做遮罗，遮罗就是说啊，店里的伙计把你剩的菜给你打包送到家里去，这个东西就叫遮罗。 哦， 对。 其实这本书一开篇，我印象最深的是您写了一段前言，这段前言是关于北京的。我想给大家念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陆老师对北京的这份情谊。许多外地朋友到北京游览后，多少有些失望，理由是北京除了有些庙宇楼阁以及长城故宫，也都是高楼大厦、广场马路，和自己家乡差不了多少，有些地方还不如自己老家。我是这样觉得，北京确实从文化上不应完全是一个高楼林立、灯火灿烂、车水马龙的城市，不全是一个娱乐化的、只有消费功能的城市。它的魅力在于，像一座由历史砌就的长城，一个广阔隐秘的深宫，里面有许多值得挖掘的事物，这事物就是它的文化，这文化的体现就是四合院。生活在四合院，头顶天，脚踩地，空间辽阔，房前有花，房后有树，亲切自然。同时，不管你是否愿意，街坊四邻磕头打脸，总是有个来往。一人有事儿，总有人相帮；一家有难，总有四邻相帮。同时也少不了传老婆舌的、站墙根儿的、听闲话的，真假虚实、喜怒哀乐，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这是讲到了关于陆老先生、陆老师对于北京的印象。其实说到老北京，您是小时候在四合院长大的，您小时候的四合院是什么样子的？ 北京四合院分为三种。一种你们家自己住独立的四合院，第二种呢大杂院， 住好几家， 住好几家，再一种呢是所谓的大院里的四合院，也说所谓这个干部啊那种，那个一般来讲啊，我说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啊，高级干部一般都是住的很好，比如有李莲英过去四合院里的三四家住这么一个院子，这是这么三种。 您家的四合院是一家人住的吗？ 我们家四合院它是这样，原来呢在30年代呢自己盖了，盖了呢两个大院呢是前后院，50年代呢把前院呢卖了，卖了我们家自己的搬到后院，所以后院是我们家一家住，前院呢一共有6-7家。院子里面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呢，就是花草树木都有，而且很繁茂，房间很大，人很少，书很多，所以总是看见人呢都在埋在书堆里。前面不用说了，杂院嘛，所以我想一般人都能够想象。院子里边分为4块地，一块地上呢是种了个竹子，竹子前头有月季花，跟它对着的应该那就是东边了。东边呢是有一棵绒花树，绒花树呢下面有一个金银架，南房的东头的前边呢是一棵杏树，杏树下面呢有一个葡萄架，然后在它的也是相对吧，它的东边呢那就是空地了啊，就没有呢种什么东西，中间呢是有一个十字的甬路，青石板铺就的，是这样。 因为前段时间刚刚去首都博物馆参观了要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这样一个展览，才了解到北京的四合院那么有讲究，尤其是家里还要种植物的，种什么不能种什么，古代的四合院有什么倒座房，第一次跟主人家打交道还不能进到主厅，要先 进到倒座房跟主人寒暄之后，第二次来才能进到真正的正厅哈。您那时候爷爷还在吧？ 在啊。 所以陆老先生当时怎么跟您聊他的故事，和他一起读书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我祖父是这样，他说啊，当初呢，就是他的父亲，就是我的曾祖父呢，是花了8000块大洋，从王府呢拆下的木料当中呢买的木料来盖我们这个前后院。他的思想就是说，前院呢是住人，所以房子要多；后院呢，他要颐养天年吧，房子要少，所以呢种花养草。那么跟我祖父怎么读书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书房里面有个桌子，他老去给我呢拿着《聊斋》《水浒》去讲里边的故事。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就会背《水浒传》的这目录。 这说到了小时候您的回忆。 对。 其实您这本书当中也讲到了，就是首先讲到的是对北京的爱，比如说北京的深乡情古巷寻踪，钓鱼台国宾馆墙外。 对。 除了这块之外呢，其实您还特别讲到了北京人的礼数，这个是您在书当中无数次提到的。 是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强烈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北京人？北京人是非常好讲礼数的。我现在呢想给大家呢讲这么两个传说吧。两个山东人打起来了，打架分不开，你死我活。有一个老人说没关系，于是怎么办呢？把两人分开，拿了一捆葱往两人鼻子前头一晃悠，两个人不打架了。因为山东人爱吃葱。有一个河南的农妇呢，他为什么事想不开了，跳井，大家一看没死。没死怎么办？可是他死活不上了，因为他还生气。后来呢有人说，这个我有办法。有什么办法？拿一串辣椒搁在井口，一会儿这农妇呢顺着这辣椒就爬上来了。因为河南人爱吃辣。下面要说到北京了，有个故事。北京农村有一个农妇怀孕了，十月怀胎，要分娩呗。哎，可是10个月她没生，一年还没生，2年还没生，但大家觉得他这怀的什么呀？可是他呢，脸色红润，身强体壮，下地干活，吃饭睡觉一点异样没有。这么着过了几十年了，过了几十年，终于有剖腹产了，赶紧去剖腹吧，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呀？一剖腹一看，里边原来小侄儿，胡子眉毛都白了，俩人还在对话。一听这俩人对话，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呢？一个小老头跟那小老头说：“您再投了。”那小老头跟小老头说，您先走您先走。俩人一谦让，两个人几十年谁都没出来。这就是在挖苦北京人，好礼，讲礼数。所以北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礼数。比如说了，你家里很穷，到菜场去捡烂叶子吃，但是您姓王，您还是王太太。我们家特别富贵，但是您也就是张太太。老人出来一看，您拉着小孩呢，女孩就是小姐，男孩就是公子。你北京人自尊，他要面子，但是他也会给足了别人的面子。 您其实在第一章当中不但讲到了就是四合院的样子和您小时候生活的场景，也讲到了很多北京的吃食，比如说这里面讲到了竹枝词大碗茶。 是的。我这里讲大碗茶呢，就是过去给我印象很深的，在前门楼的底下嘛，它一个板凳上面摆着蓝边大碗，蓝边大碗里边呢，它当然是用那种很差的茶叶啊，那么沏一下都是黄黄的水，但是很便宜，2分一碗。那么这个呢是劳动人民喝的，拿起来咕嘟嘟嘟，而且你看那会儿的所谓劳动人民，如果喝大碗茶的人啊，当然不绝对都是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脖上围一块白毛巾，干力气活嘛，光着膀子，这种跟大碗茶很般配。那么反过来说呢，我要跟大家呢讲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可能也经常吃的，就是烤肉。什么是烤肉呢？现在网上一种说法，它是说的是非常不对的。吃烤肉的时候，敞胸露怀，给你搁着长板凳，拿着脚，一个脚踩在上面，妇女小孩可以坐在上面吃。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歪曲。什么叫歪曲？我小时候跟着我的爷爷去吃烤肉的时候，一进是一间屋子，这间屋子一个大的烤架。很高，你进去之后，他那个咱们叫筷子，他那不叫8分木，很长的8分木，你拿在手里，然后这个上面等着这个火热之后，伙计用这个各种佐料泡好的肉吧往上一倒，滋一下满屋的肉香。注意啊，这是第一香。第二，往那个炉子里头啊，他扔的是这个木头，松木松香，这是第二香。 第三，吃烤肉必须要喝酒，而且是好白酒。 嗯。 第三，酒香，木头香、酒香、肉香，这三种香啊就混合在一起。那么你自然要热，热之后呢，你会把这个衣服啊， 嗯， 外衣嘛解开一点。 嗯。 这个板凳是有长板凳，干什么用的呢？ 嗯。 它是啊，让你一个脚踩着，然后去金鸡独立姿势。但是这是效蒙古遗风 哦， 蒙古人在这个时候，我就要给你讲一讲这个文化。烤肉、涮肉其实都是蒙古人的吃法，所以他踩着板凳，他是有一种敞着怀，有一种蒙古人的那个劲头。 嗯， 绝没有妇女小孩在坐在板凳吃的。 嗯， 小孩也是站着吃，大人给你烤好了给孩子吃。 哦， 我。前些日子我到烤肉季去了一趟， 嗯， 我找了有点岁数的女服务员，我说还有没有我说这种吃法，那女服务员就笑了，说的您是行家，您懂，那叫武吃。烤 肉是武打的武， 武打的武，您到耗子去，300块钱一位，您来10位，3000块钱凑一桌，您到里头去武吃去。我真想跟他说，烤肉不分文吃武吃，烤肉从来就是这种吃法。 嗯、 你说的这个武吃，实际上也把烤肉的最本身的意义啊去掉了。 嗯，其实说到北京的吃食哈，我首先想到的是烤肉，还有什么烤鸭，再就是炸酱面。外地的朋友来北京肯定首先要吃到炸酱面。但是您书里其实写到了这个炸酱面的做法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 是这样的，我刚才讲到的烤肉呢，吃烤肉你必须得有点钱。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吃食呢，炸酱面是一个大家经常吃的东西。可是想吃好北京的炸酱面呢，吃出地道炸酱面，那可不是一般的。第一步，你要去天元最有名的酱菜园子买它的干黄酱，天元干黄酱。第二步，你要去商店买五花的肉丁，但这五花你要记住，一定要有肥的在里边，而肥的还不能少。 哦， 在炸肉丁的时候，它炸出的是一个什么样呢？ 嗯， 一层肉丁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油，那油起码得有半个厘米厚吧。 嗯， 金黄的油，闪着金光，那香味扑鼻而来。第三步，菜码，菜码里有什么？青豆、黄豆、黄瓜、心美、豆芽菜、芹菜，如果有香椿。搁点香椿。 嗯， 那么黄瓜跟萝卜怎么吃呢？你可以啊把它切成丝儿，但是你也可以根据口味来。像我们家吃黄瓜切条，萝卜切块。 哦， 我妹妹会切丝儿，我祖父夸我的真好，切的比头发丝儿还细，就说他那个萝卜丝儿切的。 嗯， 第四步要抻面，抻呢、啊、自己抻出的面来。为什么要抻面？筋斗。 嗯， 你嚼起来有这个咬头。第五步煮面。 哦， 煮面还有什么讲究呢？头锅饺子二锅面， 头锅饺子二锅面。 为什么要吃头锅饺子、哦、吃二锅面？头锅饺子水清，它那个饺上你挂好多面在里头，你吃的不爽啊。要吃二锅面什么意思呢？二锅面它那个面汤啊已经很黏了，面是黏了， 筋道 筋道它好吃，所以叫头锅饺子二锅面。 哎呀， 您吃着天元化开的酱，吃着这个肥瘦肉丁，汪着油的这个炸酱，搁着菜码，抻的面，还是二锅的。吃完之后，然后干嘛呢？ 嗯， 面汤六缝。北京俗话，过去的话叫做馒头打底儿，面汤六缝。 嗯， 拿面汤一六缝，这不都填满了吗？ 嗯， 床上一躺，再一醒来，夕阳下山，那叫一个滋润。 嗯， 这就是北京人。虽然我是市民，虽然我是市井生活，但是他有他的快乐。 没错，您说到我都觉得馋嘴了。说到了老北京的吃食，炸酱面，我就想到了烤鸭。那其实烤鸭，大家现在会发现啊，便宜坊的烤鸭或者什么地方烤鸭特别多，而且烤鸭的做法也特别多。您小时候吃到的烤鸭是什么样子的？ 吃烤鸭呢，它是这样，在北京呢有一个全聚德，有一个便宜坊。 嗯， 但是从历史来说是先有便宜坊，后有全聚德。首先呢，你要吃烤鸭，一个关键是看你什么呢？就是看你一个片的皮儿。这是看 皮儿 一定要薄，而且呢，吃烤鸭的时候呢，不是说上来就卷，先夹起两块皮搁嘴里，吃它那个脆脆的薄薄的皮儿。入口如果能够即化，那你吃的这个高级。如果那皮儿片出来，那恨不得有半个手指头厚，行了，您这烤鸭您就甭吃了。而且呢，它这个烤鸭的酱，从过去来说，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的民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京华忆前尘一书是50后的文学教授陆欣回忆自己在北京生活与成长的一本书。本书收录了优美散文148篇，从胡同古巷到烤肉炸酱面，再到大师启功张中行以及诗词歌赋，优美的文字展现了旧时北京的历史风貌和古都气息。今天的诵读小站带您去感受老北京的人文风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为您推荐一本关于咱们北京的书，叫做《京华忆前尘》。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陆欣老师，欢迎陆老师。 谢谢。 我发现您这本书当中的很多题目特别的有趣，比如说有个题目叫做瞎混，这个瞎混还是有一个典故。 瞎混是这样，有一次我跟张中行先生呢聊天，因为张中行先生呢他是香河人，但是也可以说是老北，因为他在北京大学念的书嘛。张先生后来呢出了很多的著作，诗啊、文章啊、散文啊，各种各样的著作，我很佩服的。有一次我跟张先生说，我说真是您真是了不起。后来张先生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说您出了这么多东西，您还有什么，您还有什么可谦虚啊？您太多了东西。后来张先生说，嗨，瞎混。我当时听完这句话之后呢，我有点感动。我感动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瞎混是咱们一般老百姓爱说的，对吧？瞎混。但是我觉得张先生这个瞎混呢不是这么简单。张先生你知道他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的。他认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你甭管你上着帝王下什么，你不就是一个人吗？你人不是总得有生死吧？你总得有悲欢吧？那你有多大的区别，对吧？所以你活一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混的这个一生。另外，张先生，我跟您讲，我刚才有一个想法，而且这是我一个非常我自己认为比较独到的。张先生跟一般的写北京人不一样，一般人写北京都写大人物、大名头，但是张先生的东西里面，他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写的是一般人、市井人物。推车贩浆的，卖烧饼的，哎，最最一般的人，但是他写得好。他写得好在哪儿？他不是说呀，就是简单的描述。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写北大红楼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张先生在北大，他有一次，他又回到那地方，他就用了几个字，看这个屋子里头，他说这间屋里曾有欢笑，那间屋里曾有泪痕。不由默诵环纳斯瓦的名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用这两句话你就能够明白张中行他写市井戏民的那种感情。一般人就是讲北大红楼什么样，但是他是说这间屋里曾有欢笑，那间屋里曾有泪痕，那里面的情感你自己想去吧。 所以您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曾经写到说妙处难与君说，这里面写到了张先生哈， 是 说确实 张先生不能把人生解透，也没有任何人从古圣贤到后来者能穷尽人生的奥妙。对我来说，我也并不祈求有哲人来指点迷津，因为毕竟年已不惑，而且说教听得太多。但我偏爱张先生文章中那动人心魄的美学意味，文中之情浓入而淡出，以泪甚至以血合成的果实，融于飘渺如云的轻纱之内，又如在风中，似乎随时会离你而去，从而在人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创痕。所以我觉得人生的美，自然的美，一切的美都只存在于朦朦胧胧的想象和梦幻中，也只有在飘忽迷离中，人们才感受到深沉和博大。说到了张先生，其实您在瞎混当中也写了这样一段话，也挺有趣的，给大家念一下啊。说人生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瞎混，若不想瞎混，必须掌握规律。人生有人生规律，历史有历史规律，可谁能掌握规律？孙中山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过后来的发展是他愿意看到的吗？今日之改革开放，还是邓公说的好，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紫花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以此与人生历史规律数己尽之。这是讲到了瞎混。所以说这本书其实是讲到了很多的人，这刚刚说到了启功先生和张中行先生，您特别在书当中写到了启功先生的爱情，而且还写得特别感人，叫狗皮膏药和自由恋爱。 启先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啊，你们现在呢都是自由恋爱，可是呢他说我呢跟你们不一样，我还是呢从封建时代呢那种父母之命，但是我要感谢呢母亲给我找的这个好老伴。你别看着我这个人不行，人不行，脾气可不小。你们现在不是叫追求吗？追求啊，什么叫追求？就是追着求。你看上我，我还看上你呢，我凭什么追着去求你？那坏了，那坏了，那我这辈子还不得打光棍啊？所以我特别感谢我母亲给我找这么一个好老伴。怎么好呢？一生一世，什么事情都在为我想，什么都在为我考虑，在我穷，在我贱，在我遇到各种各样的打击的时候，他都是从家里面各个方面的体贴我，支持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姻啊特别类似狗皮膏药。开始你觉得这不就两块膏药吗？狗皮膏药，可是你贴上之后就越来越黏，越来越黏，到最终你是分不开了，这就是狗皮膏药的来历。 其实无论说到启功先生还是张中行先生，包括您书中还写到了史树清先生，这些人其实他共同构成了一个北京人的图谱，他们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说辞，但是共同构成了北京人的这种性格特质。说到了史树清所记这一篇也挺有趣的，说史树清先生其实是您祖父陆宗来老先生的弟子，他老说自己是最没出息的一个。 史树清先生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方正的一个人。什么叫方正呢？就是做事情有他的原则，有他的原则，有他的坚持，有他的理念。你比如说他曾经呢有过这样的事情，他认为给历史博物馆他买了一个东西，是一个元代的一个金牌。元代的金牌呢，当然相对来说啊用比较高的高价给收了，收之后呢，但是可能是馆啊里边的领导还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东西真假难辨。但是史书兴先生呢就是很坚持自己这个观点，而且呢就是很认真。有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有一个书《马可波罗游记》里边的什么什么，哎，我说我家里正好有这个书，他说那你马上给我找来。我找了之后，我第二天呢就给他送过去了，然后史先生呢就来呢根据这个里边的资料，然后拿着呢再去跟有关的领导吧，可能去来说说。所以史先生呢是一个非常这个认真的坚持自己理念的人。但是呢史先生呢他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史先生特别随和。比如说啊，人家拿来什么东西，比如说字画啊器物啊等等等等等吧，他都帮人家去鉴定。但是呢这里面我说有些人就在有时候就利用了史先生的名头。在启功先生家里呢，有一次我跟启先生也聊到这个事情，启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先说啊，史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但是人不可能什么都通， 更不可能什么都精通，所以史先生在这方面呢吃了亏了。可是所谓他的吃亏，也正是因为他不善于拒绝来人。后来我在文章里我就说过，我说史先生他就应该在很多时候他应该拒绝来人。 陆欣老师这本书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一些大家，史树青先生他是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而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的考古系研究生导师等等等等，应该说他是中国考古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1922年出生，2007年去世，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北京城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还有那些回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章心底之光。为什么叫心底之光呢？ 心底之光就是一些对我个人来说，我的寄托了我很多的感情的事物。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陆欣老师自己来朗读一下他在心底之光的开篇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儿童时代最先接触的是苏联文学，父亲给我买的第一本书是《青年禁卫军》。自此以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便深深吸引了我。可以说，这些作品很小就奠定了我的人生追求和方向。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英雄们的事迹，强烈而持久地感动着我。夏秋之夜，我常来到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前，透过雕花栅栏，里面宫殿式的建筑巍然壮丽，由上至下水般洒下来的灯光将青铜色的墙体映成幽深的金黄，而在金黄里我每每感到反射出一派宁静庄严之光，这就是在我心底长久照耀的那片光芒。 因为您儿童时代接触到的苏联文学，因此影响了您对于文学的看法，影响了您人生当中很多的性格的养成啊，包括您的喜好，其实也是由于您的爷爷陆宗达先生对您的教导，所以后来您从事了和语言文学相关的工作。说到了那个年代，您小时候成长的时候买书容易吗？ 买书当然很不容易，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钱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拿来都要支付于生活的费用。 嗯， 那我家里呢相对来说呢稍微宽裕一些，所以在我小时候我很感谢家里，因为我的书从来没有缺少过。 嗯， 我们那个时代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在苏联文学的熏陶之下，所以所有的苏联文学的著名典籍我都有，我也都看过。 嗯， 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勇敢、普通一兵、古利亚的道路。那么前些年也是一种回忆吧，回忆自己的少年，我在我们政法大学的门口呢发现有一个老太太，她在那儿卖书，卖书她卖了不少苏联文学作品，所以我就老在她那儿买。有一次了解，我跟她说，你有没有盖达尔选集的第二卷？她说你要这个吗？啊，我说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他在盖达尔选集第二卷里面，他不光讲了许多苏联儿童的故事，铁木和他的伙伴，这是最有名的就是伙伴，他曾经是我呢少年时代的一种向往，铁木也是在我心目中的一种英雄。而且后面呢还有战争爆发了，盖达尔上了前线，不久就牺牲了，这也是我对这个作者的怀念。他说那我找找吧，结果他从网上找，我也在网上找，我可发现了第一卷比较多，第二卷根本就没有，所以我觉得非常失望。我觉得在我少年生活里这是一块巨大的空白。 嗯， 忽然间有一天这位老太太跟我说，你还要第二卷？我说当然要了。她特别得意地拿出来一本，她说这个书可要的是贵啊，200块钱。我心里话，你要200块钱，你要600块钱我都会给你。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拿金钱可以计算的。 对， 拿到它之后我觉得在我生活当中我填补了一块，这块东西是我可以说夸张的说吧，是我永远不能忘掉的少年记忆中的一块。 这一章心底之光当中讲到了四季，我觉得陆老师的文字特别美，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四季是这样讲到的，他说，小时我特别向往四季温暖如春的地方，长大后不喜欢了，因为懂得变化才能给人带来欣喜。就拿花树来说，春发嫩芽，夏成花枝，秋结果实，冬变枝丫，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变换 让人心中有个喜怒哀乐的循环。所以如果没有夏回大地、夏花灿烂、秋生满耳、冬雪茫茫，以及由此带给人心中的波澜，酸不溜丢的说句我最讨厌的话，还有诗和远方吗？我发现您在这一章当中的文字就跟上一章有很大的不同，上一章更多的是讲述故事、记述体，而这一章当中抒发的是一种情感。 是的。 那这个写散文的习惯或者这种文体，是不是跟您的祖父陆宗达先生有一定的关系呢？ 我的祖父因为他是搞严肃的学术著作，所以他散文呢，他呢并不是就是现代散文并不是、但是他有一点非常重要，从我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读文选、那里可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而且我祖父为了教我文选，他有时候会把他要讲的这篇文章用钢笔整整齐齐的抄在稿纸上，然后拿着这个来给我讲，所以我现在我还留着许多我祖父亲手抄下来的文选。 在这儿要解释一下，朱新老师所说的文选，它其实又称为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诗文总集，是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叫萧统组织文人来编撰的这样一本书。因为呢萧统死后他的艺名就艺称为昭明，所以呢他主编的这部文选叫做昭明文选，全书是有30多卷。现在我们通行的版本是分60多卷的，有诗赋骚七昭策令教文表尚书启但是啊，很多很多啊，就是跟古代文学相关的一些称呼。说到了文选，我其实挺想问问陆老师的，还记得吗？在文选当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深刻影响您的一些文章是哪些文章？ 江淹的恨赋、别赋，这两个赋呢都是呢对我呢影响非常深。比如说江淹的别赋，他就说了明月白露光阴往来。我祖父特别在给我讲的，什么叫明月白露光阴往来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这个明月和露水吧，这两个东西呢在发光，在夜色中呢发光，那他们两个都是单独的东西，他们怎么会光阴往来呢？是说在你的这种情绪思绪的恍惚之中，一阴一明一暗，一明一暗，在一明一暗之中，人的这种情感呢达到了一种高潮。 秋露如珠，秋月如归，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其实这个别赋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在开篇，我觉得太美了，这个语言，风萧萧而意响，云漫漫而其色。然后舟凝滞于水滨，车维持于山侧。说到了这本书，其实在这本书的封底有这样一段话是陆新老师特别写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说实话